好，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公众演讲聚会。那今天公众演讲的讲题是保持洁净，为耶和华争光。我们请林弟兄给出这个演讲。 关于洁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会觉得关于卫生问题纯属私人的问题，所以别人没有权应该过问。那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你认为这只是属于个人的心智的问题吗？那这里有一位叫约翰的男子，他是住在南非一个贫困的地区，一个很贫穷水源不足的地方。那他说，以前呢，我的女儿有时候一星期也不洗澡一次，在我们听到就感到很惊讶，对吗？他说，我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然后他的妻子也承认说，当时他们的家脏得吓人。不过他们接受了圣经的教育之后呢，他们的情况就有了改善。他说，我们明白到要做基督徒，身体和衣服都必须保持清洁。我很喜欢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的经文。现在我正努力使家谱的简朴的家居整洁美观。那到底他所说的这节经文说些什么呢？以致有力量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好，不妨我们就读出有关的经文，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和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和十六节，十五节说，都要效法那造你们的圣者，在一切行为上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十五节所说的这位圣者到底是谁呢？无疑他就是我们的天父至圣至洁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然后十五节说，我们要效法他，在哪一方面效法他呢？十六节说，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也保持圣洁。那圣洁意味着什么呢？在圣经里，圣洁通常呢是跟洁净有关。因此从这节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要求他名下的子民，不只是在思想、道德或者是属灵方面洁净，同时也包括在身体上的洁净。所以今天的演讲将会谈谈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身体上保持洁净，在哪一些方面是我们必须加以留意的。是的，我们可以从耶和华上帝所造的东西呢，清楚地看出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喜欢洁净的上帝。请留意这幅插图，是的，一个很美丽的插图，很清晰，对吗？所以从上帝所造的东西中，帮助我们看出这些都不会污染环境。为了使我们能够过着洁净健康的生活呢，上帝甚至把地球和地球上的生态循环系统呢设计成具有微妙的自觉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自己清洁自己，只要你们不继续的破坏他们。那以往当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600多条律法时，其中有许多律法都是跟洁净有关的。那我们就举出其中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点。首先我们会读出出埃及记的19章10和11节，出埃及记的19章10和11节，第十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民众那里去， 叫他们今天明天自觉，洗净外衣。第三天他们要准备妥当，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全体人民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所以当时耶和华上帝会降临在这个西奈山上，所以以色列人要面对这位圣者。那他们要做些什么准备的功夫呢？然后第十节说，他们要自觉，然后洗净他们的外衣。对了，他们要在身体上保持洁净，才能够面对这位圣者耶和华上帝。然后另一个例子记载在生命记的23:12-14，生命记23:12-14，这是有关卫生措施。我们看第十二节说，营外要有一个特定的地方，你要到那里去便利，要准备一件挖土的工具，当你在营外如厕的时候，用来挖坑，转身掩盖粪便，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营里往来，要拯救你，把你的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要圣洁，免得他看见你有不洁的事，就转身离开你。所以当时上帝的律法也规定，以色列人在他们大姐小姐的时候呢，要找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带他们的挖土的工具，他们不像现在我们这样方便呢，有这个马桶冲水就可以了，但是他们要去找一个地方，固定的地方挖一个坑，然后大姐小姐之后呢，再用泥土盖上去。为什么能保持洁净很重要呢？因为第十四节说，上帝在他们的云里往来，换句话说，上帝在留意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符合洁净的标准。如果不符合上帝标准的话，有什么危险呢？十四节的后半段说，如果他看见你有不洁的事，就转身离开你。是的，上帝就会不再保护这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就很可能会被敌人所攻占。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洁净在上帝的标准中基于多么崇高的地位。耶和华上帝所赐下的这些律法，不但显示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也清楚表明他非常的关爱他的子民，希望他们过一个更健康的生活。因为这缘故呢，这些以色列人不该将上帝对于洁净的要求视为是一项很麻烦很艰难达到的事，他们应该甘心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好处而行。那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营，它代表什么呢？它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所以照样身为上帝的仆人，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每一方面都保持洁净。想一想，如果我们自称侍奉耶和华上帝，但是呢却没有遵守他对洁净的标准，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让上帝的圣名受到了大大的羞辱，岂不是吗？相信你会同意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忙，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要忙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要忙于我们各种的属灵的基督徒活动。那么由于这缘故呢，我们的生活就必须要有规律，才能够不至于忽略了个人和家居的洁净。那关于这一点呢，请留意圣经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4:33-40节，那我们读出有关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14:33-40节，33节说，因为上帝不是要人混乱，而是要人和谐。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安排。为他说，按照安排去做。是的，经文在33节帮助我们看出，耶和华上帝在这方面为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典范。经文说，他不是一位要人混乱的上帝。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上帝做事都是有组织性的， 都是有很有持续的上帝。因此如果我们要效法耶和华上帝一样做事要规规矩矩的话，那我们就好像第四十节所说一般，我们必须要懂得安排我们的生活，懂得在什么时候去执行一些不同的任务。好，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第二个插图。所以你遇到这个家庭怎么样呢？他们有听从圣经的劝告，按照他们个别分子的能力呢，去洁净他们的家庭。所以家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中看出，作为丈夫的、妻子的，甚至儿女们都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只要我们的家庭能够有与组织性的方式好好的安排，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的话呢，那么无论我们的家是多么的简陋，都能够保持家居的内外的洁净。如果我们的家住宅凌乱肮脏，到处你看的都是左右都是垃圾的话，那么邻人、我们的朋友、到访者又怎么样看得出我们所崇拜的上帝是一位圣洁的造物主呢？那值得一提的是，在伯特利之家呢，虽然他们有管房子，也就是有负责的弟兄姐妹去打扫他们的房间，但是呢，家庭的每一份子呢，他们都受到吩咐，每天早上要把他们的房间收拾得整齐。当一个人要成为伯特利之家的成员时，首先他会获得来自中央长老团所预备的一本册子，他们当中很少人有这本册子。那在这里呢，大略的让你们知道这本册子的用意，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那这本刊物的目的呢，就是要解释分部期望那些会在伯特利工作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工作习惯和个人习惯方面所必须要符合的一些标准。那这本册子在房间的照管和整洁的标题之下，就说出了这一段话：伯特利的生活要求人在身体、道德和灵性上谨守崇高的标准。伯特利的所有人都应该关心怎么样保持自己和房间的整洁，这会促进良好的健康。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肮脏，每日洗澡是个良好的习惯，用膳之前洗濯是必要的。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如此行，我要顾及你同房的伙伴和管房子。你们每次用完洗面盆或浴盆之后呢，都要清洗干净。所以如果你想加入伯特利成员的话，那么你就要从开始个人的生活中保持身体上的洁净，因为这是其中一个符合伯特利成员的资格的条件之一。在我们当中呢，许多人都会使用汽车这种很普遍的交通工具来参加聚会和传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汽车就应该跟我们的家宅一样要保持洁净。当然我们并不会像一般的俗世人一样花太多的时间呢，使到自己的汽车能够光洁如新，擦得不像发光，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不需要做到这一点。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保持汽车的洁净和良好的状态。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是想想看，若一位见证人要接送新进感兴趣的人去参加聚会的话，他一开那个车看到凌乱肮脏，发出一种异味的话，那你说会留下怎么样的印象呢？是的，虽然我们说我们崇拜的是圣洁的上帝，传讲的是乐园的希望，但这一切呢都会大打折扣，也不会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对吗？如果你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去打理你的汽车的话，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也许你可以花点钱把你的车加到洗车的地方去清洗。 是花可能10块钱到20块里面左右，不是每一天啊，可能几个月一次。然后呢，你可以发觉到这样做又省时又方便，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自我考虑的。那今天耶和华上帝邀请我们跟我们的大部分的信徒同工都聚集起来崇拜他，所以当我们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不论是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天，我们都该留意我们的仪表和态度。关于这一点呢，请看看圣经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大卫王的榜样。那大卫王在他的儿子病危的时候呢，非常的伤心。圣经说他当时不进食，甚至也不沐浴梳洗，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这个大卫王可能是披头散发。那后来呢，当他要去崇拜耶和华的时候，他有没有带着这一身那么肮脏头发也不梳的方式去崇拜上帝呢？请看看圣经怎么样报道，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撒母耳记下12章的20节，撒母耳记下12章的20节说，大卫呢就从地上起来洗澡抹油更换衣服，到耶和华殿跪拜，然后回国呢吩咐人预备食物，他们很快把食物摆好，他就吃了。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去崇拜上帝时就沐浴更衣，然后呢仪容整洁。是的，因为他知道他崇拜的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身为上帝的敬拜者，当我们来参加聚会时，但除了我们的衣着打扮要洁净之外，也应该反映出一种敬虔的思想，不应该受到这个旧制度的不良影响。比方说不修边幅，或者是只关心自己的方便和舒适而已，就穿了一些不适合的服装打扮。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帮助我们去达到上帝对于身体洁净的要求。那保持身体洁净还牵涉到什么呢？这也牵涉到听从哥林多后书7章1节的劝告。我们一起打开这节经文，看看我们还可以在哪一方面保持身体的洁净。哥林多后书的7章1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些应许，就该洁净自己，除去各样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物，敬畏上帝，完全圣洁。那这里说我们要除去那些会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物，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呢？首先它牵涉到比方说抽烟、滥用酒精和毒品，因为这些东西不只是能够弄脏我的身体，甚至还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如果一个人有这些恶习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全心全意的崇拜这位圣洁的上帝耶和华。那第二，除了这些恶习之外呢，有些极端的言语也会令到我们在上帝面前变成不洁。哪一类的言语呢？请看看哥罗西书的3章第8节。哥罗西书3章第8节，解说，可是现在你们实在要把愤恨、怒气、恶念、诋毁和比方说口中的猥亵的言谈一概除掉。这里所说的猥亵的言谈所指的就是一些下流的言语，或者是污言秽语。那值得留意的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要把那些愤恨、烈怒、恶念和这口中的猥亵的言谈连贯在一起呢？没错，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开始发恶怒的时候，他就会失控。在失控的情况下，他就会口出恶言，甚至会用脏话或者咒语呢去攻击和伤害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先撇去那些恶怒生气的那种情况，这样就不会说出一些猥亵的 言谈。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说一个人要保持身体上的洁净，他就必须要规避这些不洁的恶习和出言秽语。那讨论了以上有关身体保持洁净的各方面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我们有改善的余地，对吗？若你正在做出一番的努力，要去符合上帝对于洁净的要求，但是往往面对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话，记得千万不要灰心放弃。反正我们应该继续的寻求来自上帝耶和华的帮助和他的主织的帮助，因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的显示，只要我们不放弃，最终耶和华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达到成功。我这里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经验，来自一位叫彼得的这个男子。那彼得说，在同辈压力之下呢，当他读书的时候，他又加入了一个帮派，常常参与街头的打斗、偷窃，也经常纵酒和吸毒。那他在高中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停学，然后就离开他的家乡，也离开了他所属于的帮派。他说，我很希望能够重新做人，但还是未能够戒掉大麻。然后他说，有时候我会走上好几公里的路，为的只是要得到一根大麻烟。那后来呢，他遇到了耶和华见证人，在街头上向人做见证。他说见证人很尊重他，也顾及他的尊严，所以他感到很感动，就接受了他们的刊物。那读了这些刊物之后，他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宗教，就开始学习圣经。很快的，他说，我看出自己必须做出改变，才能够令耶和华上帝喜悦。接下来彼得说，我定下热期戒掉恶习，并且扔掉自己那些跟抽烟和吸食大麻有关的东西。我叫我的朋友不要再给我香烟，也请他们不要在我附近抽烟，给自己一个比较清洁的环境。那尽管这样，他说要摆脱恶习呢，并没有预期那么顺利。我曾两次忍不住再次的吸烟和吸食大麻，但我并没有灰心放弃，我谨记箴言24:16的原则。经文说，一人跌倒七次也必起来。最后我成功戒掉了恶习，我认识耶和华，就越想跟他成为密友。我感受到耶和华是个既真实又关爱我的父亲。此外，我也经常的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他说，在耶和华和其他见证人的帮助之下，我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改善过来。回顾过去呢，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从丑陋的毛虫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我亲戚看见我的改变，都感到很高兴。现在他们都信任我。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位彼得呢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也曾经失败过，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凭着上帝和他的主织的帮助下，最终达到成功。所以要保持洁净，我们也必须要留意我们的交往的对象，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良的交往会破坏有益的习惯。我们如果决心要取悦上帝的话，就应该只跟那些赞成我们这样做的人来往，千万不要跟那些说谎的人、生活荒诞的人、说污言秽语的人为友。那些不愿意聆听也不愿意接受王国圣经真理的人，记得他们都不是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都是不完美的，但是跟他们往来总比跟属于撒旦制度的人来往有益的多，岂不是吗？因为他们跟我们都有一样的圣经的道德的标准，特别在身体的洁净方面都符合上帝的要求。那么最后让我们一起读出彼得后书的3:13-14的经文，看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福分。彼得后书3:13-14。 十三节说，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真义住在其中。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等待这些事，就要尽力而为，好叫他最后发现你们毫无污点，毫无瑕疵，享有平安。你说我们在等待上帝的大日子的来到之前呢，十四节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上帝面前保持一个毫无污点毫无瑕疵身体洁净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福分呢？现在我们就能够享有良好的健康，我们也能够有更有这个自尊心，也感到生活心满意足。那在未来呢，我们也能够享有上帝的另一项的祝福，那就是那些受膏的基督徒，他们会到天上去跟耶稣一起作王，组成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新天。那至于我们呢，却能够在耶稣的千年统治之后达到完美，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儿女，组成新地。的确我们说我们能够跟圣洁的上帝享有亲密的关系，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身体上的洁净，这样你就能够得到耶和华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了。谢谢。